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算卦先生装模作样，忽然嗷的一声，脑袋瓜子上挨了一萝卜，好大一条白萝卜，萝卜缨子攥在一个腰绑粗圆的妇人手上，他气势汹汹，抬手又是一萝卜。 你个江湖骗子，昨儿满口说我妹子一定生个男娃，今儿生的怎么是个女的？你若不把卦经给吐出来，老娘真打不死你。 哎，你这个妇人真不讲理，我说你妹子一定生个男娃，又没说头胎生的。哎呦哎呦， 挂摊上顿时就乱作一团，街面上尚在溜达的人也团团围了过来，看热闹的看热闹，添柴火的添柴火。展昭静静的在挂摊前坐着，身后的那场揪斗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场景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人群散了，那算卦先生哼哼唧唧，脸上添了两道血口子，上嘴唇也磕破了，才坐回座上，眼睛一下子瞪圆了。 哎，这人怎么还没走？ 问故人平安。 展昭提醒他。 哦，对对，故人平安。 算卦先生咽了口唾沫，心道： 这人莫不是有病？眼见方才砸场子似的争斗，任谁都知道我这个算卦先生是个混混了，他还愿意在这里等我算卦。 算卦先生装模作样一回，然后故作喜上眉梢道： 哎呀，哎，客官大喜啊，据小人方才一卦，客人的那位故人非但平安，而且前程似锦，将来妻娇子孝啊。 她是个姑娘家。 口误，总之这位姑娘平安得很，客官不必挂心。 是吗？ 见算卦先生尴尬的不行，展昭面上露出欣慰的笑意来。算卦先生渐渐不紧张了，他看得出来这位客官用意并不在求平安，他只是想听听好话而已。而见人说好话是自己的强项，死人都能叫他给说活了。果然展昭走时给他留了好大一块碎银子。算卦先生攥着银子笑得合不拢嘴，只是上嘴唇磕破了，笑着笑着又疼得直虚气。不过总体而言，今儿还是走运的，宰到一只肥羊啊。算卦先生心里甜丝丝的。展昭回到李萧寒家，正是暮色四合的时候，半天上的云层镀了一层黑金，还在不断往黑里去沉。灶房里传出肉菜混炒的香气，李洛水在檐下看书，小洛敏正缠着李萧寒讲故事，看到展昭进来，他飞跑着扑过来。 展叔叔，教我识字。 展昭蹲下身子抱住他。小洛敏的身体软软香香的，嗅在鼻端分外好闻。李萧寒呵呵笑起来。 哈哈哈，敏儿啊，不要吵着展叔叔。 无妨。敏儿想学什么字？ 我去拿爹爹的字帖。 小洛敏扭动着身子从展昭怀里挣脱出来，蹦蹦跳跳地去往李萧寒的书房。李洛水还是装作看书的模样，心里却是慌得不行。 这个展大人会不会把我的事情告诉爹爹？爹爹知道了会怎么样？ 扑棱棱的拍翅声响起，展昭抬起头时，云层只剩最后一缕金色的云丝，暮色团团围过来，一只灰白色的鸽子扑棱着翅膀飞来，似乎想停在梅枝上，颤巍巍的梅枝晃了几晃，枝上积着的那层微雪扑簌簌落在展昭肩头。鸽子的腿上绑着个纸筒，展昭伸手将纸筒取下展开。小洛敏蹦蹦跳跳取了李萧寒的字帖出来时，就看到展昭在梅花树下站着，手中捏着一张字条， 展叔叔，展叔叔。 没有人答他，他好奇地转到展昭正面，看了眼展昭的脸，又伸手去掰他手里那张字条。展昭的手似是没什么力气，小洛敏不费什么劲儿就把字条扯出来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一个一个去辨认字条上的字。 木姑娘已去，周找你，可同归，测字。 小洛敏挠了挠脑袋，伸手去拽展昭的下襟。展昭低下头来。 展叔叔，这个是什么字呀？ 他指了指打头的那个笔画繁复的字。 端字。 哦，那这个呢？ 他又指指中间那个字。 言字，言州的言。 小洛敏满意了，这趟他终于把字都给认全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又大声念了一遍。 端木姑娘已去延州找你，可同归，测字。 他想了半天，又伸手去扯展昭的衣裳。展昭单膝跪地，慢慢俯下身来。 展叔叔，这个端木姑娘是谁啊？ 暮色中，展昭的唇角浮起温柔的微笑来。 公孙先生没有把名字写上，展叔叔也在想，这端木姑娘到底是谁？ 怎么，你认识很多个端木姑娘吗？ 也没有，只认识一个。 换了往常，公孙策是绝对不会留这样一张没头没脑、语焉不详、惹人无限揣度的字条的。这张字条来自端木翠的强烈要求，短短几个字，公孙策数次搁笔。 这样写，你是不是要把展护卫给急死？ 怎么就急死了？ 巴巴地跑到开封府，却没见到展昭，端木翠也满肚子不高兴。 要不然就正正经经写上你的名字，你非要写什么端木姑娘？展护卫那孩子，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的，万一患得患失的乱猜，这几天他还能过上安稳日子吗？ 怎么，他认识很多个端木姑娘吗？ 话不是这么说。 公孙策气得想用笔去敲他的脑壳。 他第一反应当然是你，但他肯定又害怕是哪个不认识的和你同姓的姑娘，这样子揣度着，心情大起大落，对身子也不好，你知道吗？ 哎呀，我就是怕他一下子见到我，大喜过望，对身体不好，才让你写这么一张含混的字条，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啊。 展护卫是见过风浪的，怎么会大喜过望？我见到你也没大喜过望啊。 你又不是展昭，我见到你也没怎么高兴啊。 这死丫头。公孙策暗暗咬牙，你别说，刚见到端木翠时，他的确是喜出望外的，有那么一瞬间他还背过身去悄悄开去眼角的泪，但是相处了没多久，那股子和他相处时的特定心情又回来了，没好气，想敲他暴力啊。还有自己那颗早已忘却、早已决定不和他计较的抓破美人脸呢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。